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咗咁多集朋友嘅嘢，都讲下自己唔有错啊！ 系出卖咗咁多集朋友。 其实唔系啊，你每集都唔通，即系我有时讲下碌啊，嗰啲又出埋碌啊。其实我都唔系嘅，即系搵啲网友讲下，因为佢嗰个又我又觉得啊，刘德华又几传奇，咁咪讲下咯，系咪先？咁啊，无意将阿刘德华啲私嘢私隐爆出嚟嘅，但系讲真， 不过好彩佢冇听节目嘅。 啊 ，OK， 佢听唔听冇所谓，照讲啊，好似啊各位网友啲嘢，我照讲啊。阿碌嗰啲嘢我又照讲啊，咁讲还讲啊，都要讲下一啲，你知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唔讲下啲新嘅场咧，跟住系旧场爆镬咧，我哋就冇地方去，所以某程度我成日都想问下啲新场，但系听新场之前咧，都要讲下啲宣传呀，我都系嗰句啦，网页嘅制作中啦，其实我唔知嘅，因为。而家录紧仲系八月头啊，系咪先啊？而家系八月头啊，系八月头啦，仲录紧八月头。即系我唔知道而家进度系点啊。 嗯， 但系我估计都未搞得掂嘅啊。OK， 但系搞得掂咧，我都应该系九月到至十月，我先至应该有个新嘅网站出嚟。咁啊，都系嗰句啦。需要网友嘅捐助啦，你哋嘅捐助即系我嘅买卖啦。OK， 我有神秘咧卖翻俾你嘅。咁系咩都系唔讲得住嘅，你听吓。其实我都预咗，一定系噶啦，一定系嗰样嘢噶啦。OK， 吓咁啊，但系咩形式啊，系点样做我未知嘅啫，即系咧。咁啊，捐款户口就系个购买神山府嘅户口啦。OK， 咁啊，第二样就系、是、真系要讲下最得起呢只解酒丸。OK， 吓即系网友唔好谂住成日谂住喂。 食咗完唔会醉啊！ 唔系，我真系唔系咁讲，即系饮酒，我使乜食完啫？系醉完之后，第二日头痛先至后悔。其实好多网友都系咁。哎呀，即系我而家我呢轮咧就收咗，因为我买开啲药咧，买开只解酒丸咧，啲网友就咁讲：，哎呀，早知，哎呀，我真要帮你买啦。哎，上次谂住帮你，一早咯佢嗱，我成日都鸠噏噶。一早谂住帮你买噶，但又唔够记得。唉，咁啊，今日上次饮完酒，跟住屈得头痛到扑街啊，醉捻到。咁跟住，唉，我哋而家先至帮你买，帮你买啦，有噶啦，而家就系咁样啦。即系有时你唔好，到时醉咗先后悔咯。 嗯， 即系我唔够胆讲呢只醉得起系可以令你唔醉。 啊！ 佢但系佢真系可以令到你第日唔头痛咯。 啊 ，OK， 即系冇咁辛苦咯。 啊， 系咪饮多咗？我都觉得饮多咗嘅。啊，咁啊，因为听翻我呢一集节目，你就知噶啦。即系我系你可以饮多咗，但系唔好到时即系醉咗头痛先后悔。 嗯 ，OK， 买咗翻嚟咁都系一嚿水啫，你可以救你四次用啦。 啊， 系咪先？咁其实某程度可以试下嘅，不过你唔买唔紧要噶，话声你听，其实所货都唔系剩翻好多。OK， 咁可能买埋呢批，我睇下反应先至考虑再入唔入货噶。OK， 咁神山府某程度而家今时今日呢集节目出街已经翻咗货啦，亦都可能卖紧晒。OK， 我唔知噶，咁都系嗰句啦，最得起唔同神山府，神山府系即刻见效嘅，即刻就有料到嘅。 系 啊，咁啊，啲网友梗系 O K 啦，但系食神山苦就是、我系唔建议啲网友咧，一个一次饮两包嘅，我完全 一次冲两包沟埋一杯饮啊， 系 吓 系，即系点样？晏昼饮完一杯，夜晚搞再饮一杯，嗱、我唔赞成嘅，即系点解咧？因为 你要当佢系性，即系嗰啲叫做春药咁食啊，大佬。 因为点解咧？因为神山府咧，佢自己本身嗱，佢人哋做生意啊，唔系我做生意啊，人哋做生意，佢都建议你一日只限饮一杯。 啊， 人哋做生意都建议你一日饮一杯，你自己就饮两杯。 嗯， 而且我可以话俾你听，佢唔系伟哥嚟噶。 啊， 伟哥你可能食两粒咧，可能维持咗48小时。 神山虎你入你飲你飲兩包我諗都係咁樣㗎啫、 嗯。 你都係可能廿幾個鐘頭屙督尿之後就冇咗、 啊、 可能會係咁樣㗎、 啊。 即係你草藥你中藥草藥嘅嘢係唔同西藥㗎、 啊。 佢唔係 double 㗎嘛。咁、啊、其實一日飲兩包其實冇用我真係覺得、 嗯。 既然你真係想飲兩包你不如行我嘅方法。 嗯、 做之前嗰日唔理幾時唔理幾點啦、啊、飲住一包先。啊！俾你適應下先。 嗯。 OK， 做之前，跟住到做嗰日啦。做之前嗰半個鐘至兩個鐘頭，甚至其實一早飲都得㗎。 嗯。 再飲一包，其實 OK 嘅。 嗯。 但如果你譬如你網友會覺得話，喂，我未必到時有水沖㗎。 啊。 咁我又唔好意思俾啲女睇住我沖嘢飲咧。佢十萬蚊乜撚嘢嚟㗎嘛？點答啫？咁其實好簡單。你咪好似我咁咯，而家我冲定嘅， 摆落个樽度咯。 冲定嘅，摆落个樽度。而家雀巢有一只， 樽 装啊嘛。咁啊，200几毫升，你咪冲一半咯。 啊， 摊冻佢摆落去带去饮咯。 嗯， 啊咁佢两你咪，咁你去到，好似我咁，我哋咁，我哋去滚。啊，一阵间我会讲埋噶啦。吓，咁啊，攞住支饮品，喺佢条女冲凉又好，你冲凉嗰时饮又得。 嗯， 啊或者等佢个女冲凉饮亦都得，咁你咪有翻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俾你去吸收，你咪硬得到咯， 嗯， 啊就唔好谂住一日饮两包啦，啊咁就真系唔赞成嘅、我唔赞成嘅，因为其实系神山虎嘅呢间公司佢都唔赞成你一日饮两包，咁你无谓啦，人哋都唔赞成嘅，梗系有啲嘢啦， 有时候啲嘢唔好吹谷过度咯，我实 系咯，你唔需要咁捻样啊嘛， 你唔系搏命啊嘛，大佬， 系咯， 你唔系做鸭系咪先？即系你而家纯粹享受嗰个过程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嚟有啲嘢物极必反嘅。 咪即系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唔好咧，即系点讲咧？即系成日谂住，即系两样啱啊？点讲咧？打飛機都諗住飲。 吓 係啊有嗱我有一個同學、 嗯、 因為呢輪我見返一啲小學同學啊咁我就第一次又送咗一包神山虎俾送一包俾佢啫。 吓 佢而家已經係我下仔嚟㗎啦已經買一盒㗎啦俾你錢買㗎我冇平俾佢㗎。 吓 咁佢嗰次呢就飲撚咗一包冇嘢、 嗯、 搞喎咁就打飛機。 吓 咁佢當然佢好撚硬啦 吓 咁點啊但打嘅時間好撚長㗎嘛。撲你個街佢今日打。 先生使唔使加鐘啊 今日佢打飛機係唔係搵女人打。 佢自己打。 自己屋企手淫啊。 撲街啦咁就。 撲街啦我成年啦屌你好懶落 講。屌你咩 辛苦嚟㗎。 成套下面睇曬未打撚到出嚟。 即係打唔出嚟㗎。即係冇有冇諗住買咗神山虎試下佢先。 啊、 你信我就唔想使試。 啊 买牙就咁，屌你咪唔好谂住，哎我试下打下飞机先，你打成几粒，打几粒钟，你黐啊，打手都软。 应该就唔使几粒钟嘅，不过会 唔系啊？嗰位同学系最后出唔到啊，打完都出唔到，攰个头，洗手攰喺个头啊。 啊，买部啲台式珍珠奶茶机咯。 啊，一日咁样咯，攰咧我就打唔出啊。 啊， 但佢又知道好捻硬啊，好捻劲啊， 啊， 所以佢先再帮我买，咁而家咪。做咗我客啊！我个客啊， 佢又唔手淫啦， 啊唔手，佢真系唔好手淫啦。或者你去嗰啲咩碧啊金碧啊芙蓉都唔揾得好啦，实牙实齿屌閪，你就饮，你信我就咁样做。OK， 你唔信我就唔咪捻买，屌你翻屋企瞓，我真系好捻简单，我赚少你几廿蚊，屌你一盒赚咗几廿蚊，我赚少你几廿蚊，我唔捻实赚啊，咪你捻买咯。如果你咪唔好攞嚟试，你信我就 系 做之前半个钟头饮，或者系分两日饮。你唔相信就唔捻好买，喺度费捻事讲。讲翻当日咧，我哋依次咧就去咗一间场、 嗯， 就叫做即系我成日咁讲啦。喂，如果神兽舐嘢，我点算咧？ 都有你啲后备嘅， 你记唔记得？逆区 啊， 嗱。 花街嘛， 花街嘛 ，OK， 因为疫区，如果我唔系当时有神兽呢间场咧， 啊， 我疫区一封咗咧， 我就冇嘢玩。 嗯， 当然啦，而家疫区就开翻啦， 就敢唔敢去一回事啊？ 系啦，因为我敢去嘅，我睇时间咯。 啊， 即系而家我都仲未会去。唔系我唔敢去，我未会去。睇一啲时间，即系我成日觉得，因为点解咧？因为个经理咧，我醒佢噶嘛。 嗯， 即系疫区个经理，我醒佢噶嘛。 啊， 咁我咁佢嬲得到我，嬲我去咧。就安全佢先会漏我去㗎 喇。 嗱、啊、但如果唔安全佢唔会漏我去㗎。咁佢仲未漏我去喎。 咁知咩事啦。 咁屌你我梗唔得去啦。 即係一个礼拜 先。因为我喺微信一路就有同佢有佢联系緊㗎。听下啲风花雪月啦叽哩呱啦啦。但佢冇漏过我。嘩如果开返你点解唔嚟呀咁佢冇咁讲过。咁都证明佢识做啦。 嗯。 ok, 咁你识做我都识做囉。或者佢有两个有几个可能点解唔嗌我去。一来俾人扫完 冇女啊，你去做咩啊？玩经理啊？ 系咯， 玩 DJ 啊？ 系咯，我谂可能系咁。二来仲系危，佢咪唔嗌你咯？ 系啊， 所以点解我成日对啲经理啊、张强啊、华人呢啲，你出嚟玩，我醒你啦，一嚿水两嚿又好，我醒完阿碌又会醒啊。有时呢波又会咁样样啊，即系醒下你，喂，醒咗你，你知道我先系客啊， 嗯。 我先会帮你搵到钱俾你，而且唔可能一嚿水嗰、那个经理唔自在，但系嗰阵你俾嗰嚿水系真系买到佢人心啊嘛。 嗯 ，OK， 所以就因为咁样嘅话，我可以嗌坏人到而家都未嗌我去惠州玩。到佢嗌坏人嗌我去惠州玩咧，我就会觉得 就合适嘅时代 ，OK 啦， 合适嘅时机啦，已经 就可以去啦。咁而家暂时我都唔会去，因为佢未嗌过我。OK。就点解？因为我识做咯， 嗯， 但当时为疫区封咗，如果我冇神兽，我唔使玩，就好彩，因为我识得未雨绸缪啊， 啊， 加上阿空少就话有呢间场，阿空少话有呢间场咧，因为空少去先嘅，其实神兽就咁，我就知道，咦，一定要搵阿场啦， 啊， 咁因为我预咗博疫区。迟早嘅事 系啊， 佢只系俾我感觉上快咗啫嘛。 我成日觉得咧，有花街嘅地方咧，即系因为你变咗玩得高调咧， 唔关事， 就容易 其实一向都好捻低调、 啊。 神兽系点样死嘅咧？神兽系喺 神兽未死， 唔系 疫区， 疫区点死咧？佢系无啦啦整间桑拿， 嗯， 一整桑拿就通天啊， 嗯，但神兽冇桑拿嘅， 神兽冇桑拿， 啊 啊但你试下神兽整间桑拿就即刻玩完嘅话声咧，因为神兽个地形都唔做都做唔到啊，因为整间都系做污料啊嘛，啊佢做唔到桑拿啫，做到桑拿佢即刻都玩完啦， 啊 如果附近有间大嘅桑拿佢都会玩完， 嗯， 可能大咁我唔清楚啦，总之疫区就系因为嗰间酒店即系嗰间夜总会楼上再架开多层桑拿， 咁啊死得啦， 咁就死紧咗啦，咁跟住就冚紧咗啦，咁如果当时我冇神兽咧？咁我有排唔使话啦。 你同疫区一齐揽住死 咯。我都同你一齐揽住死。咁但系而家有神兽啦，我唔担保神兽会唔会有一日冚啊冚噶嘛？即系你点到点讲到点样几安全都好，佢更有机会冚噶。所以我而家一路咧喺度揾咗好多新场嘅。 嗯。 咁我当然啦，喺我玩我揾个横江啦，亦都同啲朋友讲过试下。试下沙湾啦、啊，或者 沙湾仲有景咩？ 南波湾几好玩嘅，即系有啲场几好玩嘅，但系嗰啲危险啲，点解啫？即系我唔介意，我唔建议网友去啫。系危嘅，系高危嘅、 嗯。 我话俾你听，即系南波会搞一团，你谂下啦，我哋个网友阿南波搞团都唔，佢都唔讲呢啲团啦，而家佢都唔搞啦，你证明系几多危险啊？ 嗯， 即系阿。佢系山鸡噶嘛？ 啊 南摩喺专系山鸡嗰个场噶嘛，都唔得。 嗯， 得佢都会搞嘅，咪当斋饮酒咯。 喂，好似呢排我睇佢微信都好似系讲紧啲酒吧团啫嘛。 系啊系啊系啦、啊，所以佢都冇玩呢样嘢。其实你又可以估到系点样啦。啊，我一路揾紧啲场。咁以前我就会识下长沙妹之前咧，咁我就去长沙玩噶嘛。 嗯， 咁而家因为咧，啊介绍上三妹俾我嗰个经理咧，就转咗场， 啊 就去咗沙咀某一间场嗰度做紧， 嗯， 咁嗰间场叫我叫歌唱咯，好冇， 啊 或者唱歌啦，就叫唱歌啦，簡直叫唱歌啦 ,ok? 好啦，咁其實阿群姐呢，其實阿媽咪群姐，經理群姐，群姐就一路都嗌我去嘅，咁我一路呢，你知神獸太好玩啦，我一路去神獸咁玩玩玩玩，我就冇去嗰度， 翻唔到轉頭， 真係神獸太好玩，你成日問下，你唔好問你啦，唔好問我，你問下劉德華咪知 哇，佢唔可以攞嚟做标准。 啊，我又问啦，刘德华啲朋友咪知咯，神神几好玩。 我有群度问翻咪知咯。 啊，你群度问咪知咯。OK， 好啦，咁而家我咁咁，但我都要搵下新场噶嘛。咁咁啱得咁巧啦，有位网友喺东莞做厂嘅。咁就嗰日星期五嗰日得闲，得闲。咁就就约出嚟玩。咁啊，阿碌咧就做搞手。咁阿碌就话咧，得啦，如果你就问下，仲有冇其他人啦？我就喺个群度又吹下鸡啦。咁啊，嗰位网友都嚟嘅。咁最后咧就四个人，就阿碌啦，嗰位网友啦， 你啦， 我啦，同埋 嗰个厂 佬啦，厂佬啦，吓吓，即系我唔知佢中唔中我讲咩，嗰厂佬就你唔识嘅厂佬啊，你唔识嘅。咁佢咁就喺呢间场玩。咁我一早呢就帮啲兄弟呢就订好晒酒店。订咗维记啦。即係我住开嗰间啦。因为我住开嗰维记同呢间唱歌或者歌唱嘅卡拉 OK 呢就好近。咁佢话识你啊，之前我係未去过呢间场。我就见过啲场啲女質素就好参差嘅。咁有靚有唔靚。 即係要发掘囉。 有靚有唔靚嘅。Okay?咁其实间场系点样我唔知嘅。咁呢次咁啊煲晒场啦，咁啊约好约阿群姐，咁啊攞埋个酒店房号啦。咁我哋就一行，即系我开头就同嗰个厂做厂个朋友就去咗间场先。一去，咦？喺边度嚟嘅咧？屌你老尾！好似喺呢一间场，即系喺沙咀酒店对面嘅啫，附近啦，附近啦。哇！呢间场。咁样细间嘅个门口 啊， 即系我成日可能凝住咧，依间就好 grand 嘅，哇，成间神兽咁样陈靓嘅，因为话晒都系我家大场嚟嘅，因为佢收嘅钱系1300个嘢，佢收两个价嘅，1000同1300，唔系1000同1200，1000同1200咁过嘢嘅两个价，咁阿群姐就同我讲话，1000嗰啲阿牛哥你唔使睇啦。 好难得嘅，好难得嘅， 即系好似有冇玩捉精灵啊？个捻个都系嗰啲红唇蛙启暴龙啊咁嘅咧，呢1000蚊嗰啲系咁上下啦。佢话咁啊，佢话你 OK 嗰啲啊，因为呢1200蚊就啦咁样。咁佢一早阿群姐同我讲过啦，我有得睇过1200蚊啲女嘅 ，OK。咁我有將嗰啲女呢啲相呢就發咗喺我阿牛聊天室度啊俾嗰啲兄弟睇過嘅。OK， 喂 ,OK 㗎啲女呀 ,OK 呀 ,OK 㗎。強調嗰次我俾啲相俾啲兄弟睇啲相係 OK 㗎 ,OK? 好啊。咁我成日認住呢間場咦分兩個價錢都唔會太閪呀係咪咪先。因為你知道我去開神獸去開翼區哇呢啲場都好 grand, 好靚裝修豪華㗎嘛。咁去到咦唔撚係㗎喎。喂呢間場基本上就同我哋以前去金風營嘅一樣。金風營係咩呢 金風營係邊呀 沙灣金風營。我都去到嗰間場度。首先要下一條樓梯。下面樓梯再大一次捏。你明明嗰個諗法啦。 我明 白。去到間大廈度下一層樓梯。再打一次lift，都唔撚緊要啦，因為啱啱人裝修緊。咁個lift呢我呢個已經裝滿曬啲裝修用品㗎啦，咁咪很煩，咁去到唔知六樓定七樓。咁講緊去到係一層㗎喎，叫歌唱卡拉 OK， 唱歌又好歌唱都好啦。 即係屌你咪飲撚醉去嗰個場都分分鐘撲街 㗎。唔到㗎啦飲醉搵唔到㗎啦好清醒你好清醒都搵唔到 ,OK。好啦去到嘩啲乜撚嘢場真係成個沙灣場喺嗱我哋去開我哋玩開係咩呢玩開呢啲咩水圍嗰啲場啦閪極都唔係咁閪嘅。 啱啊 甚至乎我以前喺上沙玩都唔系咁閪。间场系点嘅咧？首先一讲，我唔讲个装修咧，因为装修真系好捻似沙湾呢场 啊。 我净系讲个厕所 ，OK？ 嗯， 有冇可能个厕所系冇厕所板？ 如你踎啊嘛， 吓佢踎咯，即系如你踎咯， 踎咯，踎你又唔会踎得耐咩？香港人， 但系嗰个厕所系真系一个坐厕嚟噶，但系冇厕所板啫，佢围捻住个边咧。系好多脚印喺度 喎， 即系你知饮完神山苦噶啦，唔得闲，即系屌你老味都要去噶嘛，系咪啊？ 系啊， 我系要搵啲厕纸铺满个屎塔， 就坐落去， 先可以坐落去啦。嗱，唔该闲，你谂下，你估到间场系，你啦，唔该闲啦， 啊， 啲装修 ，OK， 真系惨捻 嘅。咁跟住我又压啊嘛，都唔紧要啦，最紧要都系女啫， 啊。 系饮酒唔贵啊，话声你听，因为我唔知埋单几次都26请啊，仲有一个，因为26请，我想我啲附底讲啲说话俾啲网友听 啊， 网友任何一个网友都系啦，或者任何一个唔好谂住人哋请你就要去、，OK？ 如果人哋请得你一次，你有冇打算请翻人先 啊？ 如果人哋会请你，而你唔请翻人。你会好契弟囉， 啱啊， 唔好以为人哋请你你有着数得㗎。 呢个世界出得嚟行远要还㗎、 okay? 啊。要还㗎。所以呢都大镬囉、 啊。 即係嗰、那个捞厂嗰个同埋嗰个网友。 啊、 阿碌呢次就呢家湿鸠场。你请阿碌嗰次最是神收你啊！ 收你嘅大佬， 几捻大镬咧？所以有时唔好担心， 老喺都争住请啦呢次。 系咪先？嗱，坦白讲，请其实请我一个得噶啦，刁云。因为我点解我无私俾节目你啊嘛，所以你请我就得噶啦。如果你要请其他人咧，你其他人咧，你谂下，你冇谂住就咁算啦，实要还嘅话先咧。你因为我啲网友唔系契弟嚟噶嘛 ，OK 好，咁啊，因为阿碌请嘅，因为阿碌请我先去啫。好啦，咁跟住我阿群姐过嚟，我话得啦，睇女，佢话呢度冇女睇嘅， 冇女睇咁睇咩啊？ 睇咩？唔系呢度唔系女嚟嘅，呢度咧 伴唱， 你出街咧都唔可以同条女出街嘅 啊，喂。佢间房间蠢 囉。你清楚系乜嘢先。 系啦。 我过夜。 啊。 我出街唔可以同条女出街。 咁即系咩呢 乜嘢意思先。 系啦。 喂大佬。 搞返清楚啲好喎。 唔清楚我真系屌你啦我搵大镬㗎喎。我可能搵你嚟市场㗎喎。 啊。 哦原来系点样系点样呢而家喺沙头啦嗰度嗰地方金州啦成个地方嘅沙湾啊。沙咀啊上沙下沙呢、 啊、 原来一个不成文嘅规矩。冇嗰啲卡拉 OK 场已经冇小姐㗎喇。嗰啲係朋友。OK, 阿群姐带嘅嚟係朋友。 係佢嘅朋友。 佢嘅朋友带住你识。OK, 你 呢 要博嘢呢就唔可以喺呢间场带佢拖住手带佢落街嘅。你喺楼下等佢啦。 咁可唔可以放博嘢呢 唔可以。 啊！ 你或者你系 喂，你个朋友冧我，我要嗰即刻同佢帮嘢， 唔得你系点？你点样咧？你可以去到酒店，嗰件女会自己会跟你去酒店，唔系跟你啊，佢自己私下会就去酒店，即系譬如你去酒店攞咗房啦，一二三号房 啊， 咁15蚊嗰条女就上一二三号房啦， 嗯， 咁我哋呢次唔系，咁我呢次我哋食宵夜，我就喺边度食宵夜。咁嗰条女咧就15分钟就会过嚟嗰度揾你食宵夜。 吓、 啊、，OK， 都唔捻紧要。咁点样去出街定唔出街咧？ 啊， 嗱，因为睇女噶嘛，即系阿群唔会理你咩话，系女都会呃啲过嚟俾你睇噶嘛。 啊， 哇，睇手势 吓， 即、啊、系平时唔系噶，平时你神秀嗰啲咧，一系神秀就有贵啲好似烂个蓝色嘅胶索圈喺手里面㗎嘛。有啲醒喺手上面啦。你去卫你去疫区呢就有嗰条带呀。 颈绳 就是、分颜色㗎嘛。 吓。 呢度唔系嘅。系分手势。 吓、啊。 如果隻手。 咁样嘅。 你唔好打飛機手势。如果隻手摆喺前面。 啊 嗰条咧系得嘅。 啊， 如果系手摆喺后边，嗰条咧系唔出街嘅。 系， 哇，屌你老味，咁啊，件事一个好捻奇怪嘅问题啦。咁就唔系你拣女，你记住 系女拣你， 系女拣你。见你一日到嚟，见到你，我屌你咯，咪 即刻只手抵后边。 见哥哥肥头耷耳，哇！我俾你诊，我今日仲使，我今日俾你诊完， 我即系仲使翻工嘅， 仲使翻工嘅，你咁 人都换唔到啊！你啫， 系咪先？嗰条女就自然将只手摆后边啦。 啱啊！ 好啦，见到，哇！喺呢条友撞爆咁嘅样， 啊， 傻閪咁嘅样啫嘛，惊閪你啊！ 搞得掂啊？骑爆佢啊！骑 爆你啊！佢咪將隻手擺喺前面囉、 啊、 喂係嗰條女揀你呀、啊、記住。 咁即係已經唔係揀女喎、 啊。係呀咁咪你揀喎呢件呢個女。好得喎、啊、但係唔好意思佢女手擺手擺 係突然間擺喺後面。 係突然間後面。係樣啦。佢覺得你唔撚樣撚衰，譬如見到一個我唔鍾意嘅男仔係成班女可以全部手擺後面。 好認人咁樣。 係呀係呀。即係好認人咁樣，認人嗰啲 係囉， 你全部做一個動作波睇一咁樣 做戲子咁樣， 做戲子咁樣喂，咁樣就真係 街啦， 咁真係冇得揀㗎喎， 你唔生得靚仔啲，你一直走上 係呀，你而家你即係個個要十個八十後咁樣， 咁嗰啲女全部擺喺前面啦， 喂咁屌你，咁 你好似你咁樣自己走上去撲街啦，走埋後面啦， 係先？喂，咁屌你唔掂喎，跟住其實即係點解？我真係見到有條女入到嚟， 由本来摆喺前面，摆喺后边啦。 一见到前面，即系摆喺后边啦。见到边个，我费事讲啦，系咪先？真系咁谂。 我谂我知边咗个啦。如果咁听你咁讲， 系咪先？得四个啫。 吓、啊， 嗰啲唔系我啦，我做 啊， 即系无两位。哇，大佬，你咁样好啦，离谱喎。我都唔紧要。 咪即系你扎住手打佢咯， 咪都唔紧要啦。讲女嘅质素啊。 啊。 你紅唇蛙都唔係嘅，睇先，大家有冇玩 Pokemon Go 先 ？OK， 紅唇蛙都唔到嘅，啟暴龍都唔係嘅， 高啲啲嘅， 都好少少啊。但係千二蚊嗰啲咧，比較穿顧咯。 啊， 即係我嗱，坦白講，我揀嗰件已經係非常之係成晚都識我哋成班人最靚嗰件女女 嚇 嚇，我覺得穿顧咯。穿顾， 穿顾好过冇啊！ 咁阿碌咧就睇相拣咯， 睇相拣， 睇相拣。即系阿碌咧，因为阿碌而家呢期啊，永远都迟到噶嘛。 啊 因为而家佢作为一个好丈夫 啊， 佢每次都要陪个太太食完饭咧 啊， 先至嚟得 啊。 所以点解佢神兽系九点钟先嚟嘅？ 老公今晚要去滚啊！嗱，同你食餐饭先，唔好炸我型啊！ 咁所以阿碌而家永远都迟到嘅。 啊， 咁啊，如果迟到即系。我哋成日我哋好知规矩噶嘛，一迟到靓女俾人拣晒噶啦嘛，所以咧阿碌就一早拣定啲女啦 ，OK， 咁啊同阿一阿碌又识阿群姐噶嘛，咁阿碌就喺群度咧同阿群姐讲喂，俾女我睇下啦，我拣啦，因为我自己嚟唔到啊，咁样冇咁想你唔切啦， 晏啲嚟， 咁阿群啊真系俾啲女上，即系阿群就话你想要咩女，你讲个质素我就话俾你听啦，啱阿碌就讲咗啲要求啦。咁阿群就发咗一张相俾阿碌，阿碌就话好啦，就呢件啦。咁阿碌跟住咧喺攞呢张相咧发俾喺啲群度，喺我哋嘅群啦。拗聊天室。咁咧我一睇，哇！屌你高角度啊喂！屌你老味，突拗啊！阿碌奶卵硬啊！ 奶卵硬啊！ 呢条女唔卵系肥咧，简直双下巴啦！屌你老味，高角 啲头发遮卵住，仲得人惊。 咁啊，多谢啦，多谢啦，阿碌你嚟啦吓，咁啊十九日就阿嗰位网友拣到啦，我拣咗啦，嗰个东莞开厂做厂嗰个阿厂仔又拣咗啦，咁啊 OK 玩啦，因为其实啲女都好啦 OK 嘅啫，好啦一般嘅啫，好难一般， 冇惊喜， 好啦冇惊喜咯，即系阿厂佬直头佢自己嗰件女都系手包后边嘅手包后面嘅，即系唔对得嘅。咁系啊，各位网友嗰件，咩啫嘛？好啦，咁跟住阿碌过嚟，咁其实一路而来，我想睇下碌嗰件，睇下我觉得啱唔啱 啊？ 咁坦白讲，即系经验 啊， 我梗系屌你都中都唔中啦、啊！一去到哇，都唔可以话佢系 红唇蛙嘅，咁都唔会瘦得过，都唔会瘦得过，唔知咩撚嘢啦，唔想知啦吓。 唔会瘦得过你嘅， 唔会瘦得过我，唔会太瘦啦。一睇就知肥底啦，因为高炒落嚟，但唔紧要，但当然都上头 OK 嘅，咁啊喺度玩咯，玩咗一轮咯。咁啊，埋单我唔知几钱，一买碌请吓，咁我就知道，即系我又好醒目嘅。我知道一过咗最低消费，我就叫埋单啦。所以11点钟就走啦。 嗯， 因为我费事啦，因为间场过咗最低消费，再嗌，因为本来可能余三个嘅嘛。啊，嗰位网友就后期加入噶嘛。啊，咁阿碌冇可能话。啊！我请你，我请埋东莞阿厂仔， 就唔请各位网友， 就唔请各位网友唔得噶嘛， 咁啊， 咁阿碌梗要请埋佢啦。但系如果咁样请埋佢，喺我嚟讲，我又觉得好似害啦，即系害捻咗阿碌咁样噶嘛，因为我嗌阿各位网友嚟噶嘛。OK， 好啦，咁我咪一到个最低消费，咁我就会即刻 cut 单咯，埋单， 啱啊， 吓咁样就咁表示系咩嘢咧？表示你三条友又咁多钱。你四条友又咁多钱咯，所以咧嗰日咧嗰张单咧就唔系玩到十二点咯，十一点钟就完啦。咁跟住我哋咪咁阿碌自己嘅大件女走啦，大件女走啦，唔知边间酒店啦吓，啊好似不过开咗租咗间酒店，我唔够记得咗啦，啊咁啊阿碌系冇俾个财务报告俾我嘅， 吓 佢证明都 系啦， 啊都唔帮好啦， 咁你嗰个咧？ 我个啊， 咁你系咁要咗俾咗财务报告嘅喎， 即系点讲咧？嗱，好简单，我哋就唔系酒店先，我哋食宵夜嗰几件女咧，即系到时咧就啊，各位网友厂仔同埋我就喺度等两件女，因为阿厂仔嗰件女就 唔过夜 嘅，咁啊冇去啦，咁啊佢嗰啲咁啊食嘢啦，咁其实食完嘢咪就大家各自各走啦，即系翻酒店啦。咁啊，因为啊点样讲咧？阿厂仔就租咗房嘅，即系间房就俾捻咗啊，唔知系嗰位网友啊，定系俾咗阿碌，我唔捻知啦。咁啊，因为阿厂仔就冇拣唔啱啊， 啱啊， 吓拣唔啱，喺东莞嚟到深圳拣唔啱， 咁啊几捻扑街啦， 几捻惨你，你谂下，我仲会唔会再去啦？吓 ，OK， 会嘅， 都会嘅，都真有机会去嘅。咁啊，咁啊，佢就去揼骨，咁食完宵夜啦，咁我咪带件女去屌閪啦，最捻大镬嘅一样嘢，就屌完第一桥，因为嗰次加上系饮酒饮得唔多啦，又有醉得起啦，又神山虎啦，咁去到嗰日状态非常之好啦，因为冇追到喎，其实冇追到喎， 随时上马啦， 啊，咪即系即刻诊啦，诊完之后。大家，我覺得我同嗰條女都好 happy 嘅，因為我覺得嗰條女都係即係自己出水啊，自己有水多水多汁啦，咁跟住，咁就第二朝再診佢啦。唔好意思啊， 夠鐘啦， 我唔得閒啦，我要翻屋企啊，有不如下次先啦，又係嗰啲冇得過夜嘅女咯，即係 去到幾點先嗰陣時？ 两点钟到咯， 吓咁唔系过夜噶咯， 咁我咪咯，我梗唔系过夜啦，咁我跟住我咪俾九嚿水咯， 啊一 Q 啊九嚿， 吓一九嚿， 过夜先二， 系啦，吓唔系应该系四百坐袋， 吓 八百一 Q 过夜千二， 咁你俾九嚿， 系啊，我俾九嚿，我实俾啲屎噶嘛 ，OK， 明嘛？咁咪咁咪上达啦，话你唔好咯，因为第二朝我约咗女 啊。咁好一餐，冇一餐。 咁输捻打啦，好一餐，咪就放你走啊！但其实某程度呢几镬咧，都不断试到啲女系唔同我过嘢。但我真系真系唔捻 惊。你会唔会太过强横？啲女惊捻咗你咧？其实 唔系啊，我成日觉得即系点讲，我梗唔算系啦，我都好多温柔嘅。神山虎恶还恶就我自己，我人本身温柔。 我以前撞爆佢，我睇怕嗰剂都 冇病啦。即系点样咧？我即系我成日觉得，其实我预咗咧，去咗呢啲咁嘅场咧，嗰啲都唔会同你过夜噶。我成日预咗嘅，因为喺深圳一线二一线咧，即系罗湖啊、福田呢啲咁嘅地方咧， 呢個真係成鳩人唔過夜， 因為佢想搏多轉。 唔知點解，可能係啦，我哋都唔係咁第二轉㗎啦，兩點啦，係咪先？但佢唔會過夜嘅、 啊。 但係反而喺深圳喺福田羅湖，我就唔撚驚你唔撚過夜喎。 會唔會驚危險咧？ 亦都唔係啊，其實 唔係，唔係好簡單，調翻轉啦，執一 Q， 你執得幾耐？一個鐘咯，兩粒鐘咯。 係、嗯，呢、這個係一個 即 係 如果你話 桑拿嘅故事啊嘛。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如果執得太耐過夜嘅，萬一真係查上門嘅，即係啲 大問題啊！我哋住嗰啲酒店唔大問題。OK， 啊，即係但係講我都成日咁講啊，都係講翻啦。你哋唔過夜喺福田或者喺羅湖呢啲咁嘅區，你唔過夜。我又唔介意㗎喎、 嗯。 因 為 喺福田羅湖我搵就唔撚怕嘛。 啊、 難聽啲我撥個輪俾上三妹即刻過嚟啦。當然我唔需要啦、 啊。 我有附近的人啦。 係 咪先。當然呢次冇。點解呢因為第二朝我約咗女㗎嘛。 啊 約咗女。咁我就唔使咩啦。唔使附近有啲人。你都咦慳返筆啦。 又係上三妹呀、啊。 唔係。嗰啲要私下同你讲啊，唔可以喺节目讲啊。 OK，OK， 咁你话阿群呢一间场，呢间歌唱呢间场去唔去咧？会嘅，但我唔会吹鸡去咯。 啊、 即系譬如啲网友闷闷地 啊， 临时临急， 嗯， 哎，想搵想去唱歌啊，想玩啊， 又唔想太贵， 又唔想太贵， 唔好太远， 啊，又唔好太远，咁可以去嘅，但你又抱住一个。神秀山庄咁嘅女質素嘅企 调唔返转头㗎啦。 你唔好諗。 啊。 你好似疫区咁嘅諗法唔好諗。 去沙湾諗法就可能好啲嘅。 去沙湾嘅諗法你唔好諗因为沙湾其实某程度真係好多靚女。 啊。 但只係沙湾危险解啫。 啊。 我一路认为沙湾係多靚女㗎。 啊。 啲女係靚㗎係冇家教同埋危险解啫。OK, 啊。咁如果我有可以玩嘅平平地我嘅间场可以推荐嘅。咁你哋咪微信我囉、啊、我將阿群子個聯絡方法俾你哋囉、 嗯。 但你記住啊阿群姐唔係媽咪嚟㗎。 嗯。 啊你而家搞嗰啲係佢朋友嚟㗎 ,ok? 嗯。 啊佢啲朋友真係把把地㗎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啊係咪到附近的人未呢我未知啊。總之我緊有冇有一集啊。或者可能下個禮拜係十九八十後啦未知啊。咁都係下個禮拜。 可能下個禮拜都係講神獸喎。 可能下個禮拜神獸啦。咁下個禮拜先知啦。咁都而家時間好夜啦我哋嘩三點幾四點。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都係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記得捐錢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